方于大众，天龙三部，人非人三。听今日以普利天公，清人赞叹地藏菩萨，于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是现时，朝圣因时，经十地时，不经不取，阿耨多罗三藐菩提。是，天乃地藏菩萨，度众生成佛之门。地藏菩萨这个藏号，出家的名藏，受了如来的贵族戒名藏。藏号呢，叫做和合众，佛以法和合，故名为藏。佛即是国也，国就是国这个法，法是清净之理。清净之理以这个国为和合呢，他们出生种种的共达，这些共达呢，在上就靠无上了。这些共达会三德地藏，如来那个发心德又会，如来这个解脱德又会，如来这个波野德又会，三德地藏的共达都是从这个佛法和合而出生。这些功德呢，是能度众生成佛，但这些功德呢，你要用它，要用它这个功德度无量的众生。你用它呢，就有功有德嘛，你不用它有什么功德？用它有功有德，功德圆满呢，那时候你就成佛。但你用这个功德，这个功德度无量无边众生，离生死苦得涅槃乐，这个是利他的，利他就度众生，自利就功德圆满。所以这个藏宝叫做和合两个字，出出界人留意，一个藏就不称为藏，出一比有就不为藏，两个必有都不称为藏，四个必有以上呢，和合能作一切佛事，这个称为藏。独木就不成林，一条木不成林，多木然后成为林，一必有不称藏，多必有就称为藏，多必有还有和合呢。神和都要同志，巧和都无争，义和都同意，一见和呢同解，利和都同受，利和同分，即系个人嘅利益，大家都系一样。那我哋各行食饭，派晒挂人人都有一嚿，派呢、这个。共濟面個個都有一盒，阿神個個都一樣，一食飯就唔同，你食一碗就分一碗，食碗飯呢就幾碗飯，食兩碗食三碗都得嘅，呢個就利王唔分嘛。所以戒王就紅秀，出家人個個都持戒嘅，持得呢個戒嘅戒王就。因此出家人就称为和合众。我这个和合啊，就出生功德嚟。那我哋做个人，人有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和合嘅。眼见你耳闻，鼻嗅你舌尝，身觉你耳知嘛。六根分别六尘。就知道好丑，自然之恶的首先舍凡就入性，所以这个藏就属于和合。一个国界的和合，一个界型的和合，一个团体就有和合，和合的吉祥。 所以这段文字中呢，像你晒尊啊，晒尊的佛呢，佛的藏行，藏行这个藏方啊，地藏菩萨属于藏方啊。啊，晒尊啊，放中中这个白毫相光，哇，有白，有金毫相光，六毫相光，千年毫相光，宫殿毫相光，海云毫相光，一一都表这个德。要出家人的面修行啊，不是修一德嚟，万德齐修，万德圆融就未佛。所以佛法和合就出散万行，印中的万行亦有佛法和合，嗰种万德也是有佛法圆满，佛法圆满嗰种系万德，佛法和合咩印中的万行。引之而来，赞叹地藏和五菩萨，具有万行，具有万德。以呢个万行万德呢个功德呢，佢就度人啦。所以话听今日在吐利天宫，清扬赞叹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有赞宝的功德嘛？佛法和合出生无量的功德嘛，单就啲讲句就六道万行功德，由呢个佛宝同埋法宝，所以大一我哋有求佛，佛即系各人，你唔好埋，如果埋咗你唔见咗个佛啦，各咗自己个佛性，佛即系各人，各个什么东西，各个法嘛，三藏十二部经咧就靠呢个各字，冇呢个各噶。一部经你就明白，如果有这个角呢，就角三重十二部经那个法嘛，角法就明白法，是吧？佛与法和合呢，就出生功德。那么地藏王菩萨用这个藏宝的功德，藏宝功德圆满具足呢，引此而来就在吐利天宫清扬赞叹地藏菩萨，用这个藏宝的功德，在这个人天中利益他，利益人天。为什么利益人天呢？人天可以接纳这个藏宝的功德，做鸡又没得吃，怎么可以受行？地狱苦不可言，阿修罗都讲爆炸，怎能用功呢？唯有人天呢，可以安身犯道。人呢，这个根基嚟，那是有些人发了这个菩提心出来，哇，发心而错都成佛有余，发了这个菩提心呢，勇猛精进，那释迦牟尼发的人成佛，七日坐到长城等正觉，照走老人八七日，他一个七日就去了五日，六祖菩萨啊，八个月中买来求道，人这个根基是利，所以人呢可以接纳藏宝的功德，佛法和合藏宝功德人可以接纳，所以人可以受布施，人可以持戒，人可以受忍辱，人可以受正尊，人可以受这个禅定，人道呢可以求这个波耶，那波耶经呢是对哪种人？对人讲，善男子、善女人，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接？云何降伏其身？完全系讲呢个人，所以人咧能够接受出世个功德。天咧，天就得，天嘅烦恼薄嘛，所以跌屎薄，跌屎就讲烦恼嘛，屎就十屎嘛，跌咧太薄嘛。即系天人嗰个烦恼觉咧，佢亦可以接纳藏宝嘅功德嚟，藏宝可以度人，度人天。因此，佛为人天之师，佛出呢个世间咧，都为人天之师。今日咧，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啦，成就种种嘅功德。在人天中啊，令人天得这个利益，人天利益等事，得是二事啊，利益人天的事啊， 不可以示意的。不是我们凡夫的境界。昨日讲这个微蚊有一个徒弟14岁。这个上者说什么名字说这个月寿啊不明啊不如放他返家了。他行到半路呢乐意寄宿这个画家用着手甲来画地藏菩萨的像。那晚呢就发梦梦到地藏菩萨摸他的顶是男子50不明他就变了50岁。14岁那个寿命就变了50岁。过了一个月之后回来见个师父师父。不过海上先生都不灵的嗌这个海上先生来这个见真嘛。这海上先生见到奇怪了不是14岁寿啊现在有50岁寿呢那你做什么功德我没事的用个手甲来画地藏菩萨的像。那晚呢菩萨摸我顶了放50就这样。这样呢转妖就来寿啊。剪14岁那个腰未50岁的寿这些就不可思议事会一而赖之地藏菩萨利益人天这个不思议事何多你这个事不可以我们用凡夫用心来思用口来意这个不思议事超胜因事啊地藏菩萨度众生当然呢生人天路上人天路上呢有两条路有的呢就求世间的福有的求出世间福呢人可以修行呢修行就当出苦海呢有的人呢也是修行但他不肯出苦海听这个鸿福做下鸿福做国王做大富翁做长者听人间那个鸿福啊鸿福的是有为的有闹的鸿福会震又闹落等死的这样啊有个鸿福的有个造罪啊可能入地狱去嘛所以有部分人呢就不觉悟的来了不享世间的福好像梁武大做国王的他都能吃斋不吃这个肥肉梁武大做得国王啊咁不食呢咁样何必咁啊佢食五六餐就得食佢做国王啊但係呢佢唔听人哋嘅福佢话你咁不食引致梁武大啲时候呢后来啊咁晒受得好好啊好多出家人都唔答佢食素食咗一辈子咁不食不易食佢个色欲好微薄那个富人就是弃尸富人死了之后他都不再疑派咁样挨埋就超到这个弃尸富人所以呢梁武大啊他不享世间那个鸿福出家人呢就讲清福何日得清福清福就讲受行啊粗茶淡饭离欲就巴欲离名巴欲这样呢受这个叫清福清福啦第一个条件就讲持戒止一切恶第二个条件呢就讲定不必境所定所以平常的人都懂得讲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吹不动这个就定呢但未曾属于位一个再得这个波有个位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所有的味道露出来那段时间翻盲就成悟电脈就正真破执就悟道破执我执这个执不容易破这个我执最难破我们日夜六时未曾有一分钟离开我执睡觉的时候一蚊咬他他都要打死他因为他的我执还在嘛你为什么来扔我呢扔得我痛了我咪一下子啊不是有心无心咩都打落去呢连个吻都打咗啦。但是啊呢、这个我执啊日夜都唔容易除嘅。所以呢有得波嘢啦咁样啦破执 超凡入圣，这个就是超圣人士嘛。地藏王菩萨是有藏宝的功德，有法身德，有戒地德，有波耶德。法身德就称为大，大何相干？戒地德就称为好，啊，好的自在的。啊，波耶德就称为光，啊，大何相干？三德地藏的功德具足，所以他能够令有情人遍墨正真啊，啊，返埋成悟啊，出生死的苦海到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是超圣人士。超得圣人士啊，或者正阿罗汉哥，或者正辟支佛哥，或者正菩萨无上法人啊，不明白未必成佛咧，即系离生死苦嘛，生死嘅苦就离咗咯，涅槃嘅岸就到咗咯。呢个名超圣人士，正十地士咧，呢个讲成佛啊。十地嘅功德啊，一定要自利利他，一定要见佛嘅法身，一定要破呢个根本嘅无明，所以无明分分破，法身。份份正，正佛的法身呢，就具有佛的功德，这是三德地藏啊。见法身就当然见波耶嘛，见波耶当然得戒帖嘛，戒帖当然呢见法身嘛，那三个不可以离开，归一即生。你能够戒帖，你就见法身；你能够见法身就得波耶，得波耶你就戒帖，就归一即三，言三即一，三一是言用的微妙难思，这个就是自佛那个藏宝的功德。那么正十地士呢，十地啊，一地一地这样上去的，第一就欢喜地，第二就离教地，第三就发光地，第四严备地，第五就难胜地，第六就远行地，第七就不动地，第八现前地，第九啊善未地，第十啊法轮地，定咗十地啦，就十地之中行菩萨道嘅，好多祖师都系十地菩萨，龙树菩萨也是十地菩萨，马明菩萨也是十地菩萨，达摩祖师都系十地菩萨，六祖慧能禅师也是十地菩萨，五祖都系十地菩萨，所以净呢个十地菩萨就难。上求佛道，亦可下化众生，既能自利，又能利人，将这个藏宝和合的功德咁样嚟锻炼下咯，啊，利益众生啦，哎，你做医生咧讲经验啊，所以医生门下学咗之后咧，一定有经验，经验就有把握啦，经验得多咧。他的意识呢就温阵了，所以你见到三宝功德，你一定要运用他嘛，一运用他呢，这样他就能够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呢就有功德，不是没用的功德，啊，这个功德能够利益众生，这个是有用之财，有用之德，这样你是有用之德，如果你得了一个功德，你不会利益众生，你不运用它，你这个功德是什么功德？甘味功德，干的甘味的功德，有就当然无一样，有财都无用无止地，有就当然无，所以十地菩萨以佛的功德利益无量众生，功德得到经验了，这个功德很丰富，功德是圆满，功德成熟，他就正成佛咯，所以正十地士不惊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从十地菩萨呢，那阵时啊，第一是发菩提心，未不退嘛，发菩提心人人都发啊，自归依法，当愿众生开解大道，发无上心，这个发菩提心个个都发，发得菩提心， 发到菩萨上呢，人家问你念佛求咩啊？咩都唔求，嗯，目的就成佛。唔系求上天，亦唔系求来世做个大富翁，更不是求来世做国王，更不是求做呢个圣文贤国。因我发呢个菩提心啊，发菩提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这个就发心不退。嗱，第二咧，菩提心咧有无量功德，哇！呢、这个功德多到你不得，那系地涌菩萨，通通由呢个菩提心啊供出嚟。啊，弥勒菩萨唔知道，喂，嗰啲地涌菩萨从边个地方嚟啊？从菩提心嚟嘛？菩提心啊，不见菩提心，唔怪得弥勒菩萨唔知咯。菩提心怎可以见菩提呢？一个菩提心见菩提，你有两个啦，一个是难见，一个所见。菩提心不难见菩提嘛，所谓从妄入者都不是家根嘛，从自性流出，盖天盖地耶，呢、这个就系、是、呢、这个地涌嘅功德嘛。得菩提心了，有无量嘅功德啊，从性起受。修无量嗰个菩提行，呢、这个就行不退啦。第一就未不退，第二就行不退。行不退呢，有行的时候唔退啊，冇行的时候又如何啊？啊，要问下你啦。啊，而家你拜佛就拜咧，唔拜的时候咪冇得拜，唔系唔拜的时候都系拜，念念拜嗰阵时就变成念不退。啊，有行啊，就行不退；无行，念念都系流入娑婆入海。念念咩、啊？果嘢现前，念念咩、啊？见佛境界，念念咩、啊？到涅槃嘅彼岸，呢、这个叫念不退嘛。虽然间我哋未曾到五台，但我念咩已经到咗五台嘛。行到念台就当然行。行不退啊！行到呢五台山啊，系嘛？发心到五台咧，呢、这个就未不退嘛。发咗呢个心啊，到五台啊，行到五台就行不退啊！我未曾行啊，但我念念咩都未曾离开五台山，呢、这个念不退嘛。所以地藏王菩萨度人，第一靠个发菩提心。第二咧就教佢行不退，菩提行不退。第三咧就教佢菩提念不退，念念咩都系菩提。我哋而家系咪念念菩提？有时念得见念念出个烦恼出嚟，有时念得见念念出个无明火出嚟。我哋唔系念念唔去啊，自己想下啊。是非人我一生咧，都唔系念不退咯，已经退咗咯。起心动念咧，已经退咗嘛。一个念念都系佛，呢、这个念不退。念念都系菩萨，啊，念念都系无生，啊，步步咧都破业，念念无生，呢、这个就念不退。意思未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咧，啊，不敬就不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系咪地藏王菩萨都有？一度就度到底，度到嘅未不去，行不去，念不去啊！是是以时，会众有一菩萨摩诃萨，名观世音。说呢个话，世尊当然啦，赞叹地藏菩萨。嗰、那个话讲讲当然咧，呢、这个土地现法会众啊！有位菩萨摩诃萨，大名鼎鼎的菩萨，各位知道，名观世音啊，观世音啊，观世音菩萨啦、啊，从坐嚟起，啊起坐，问法起坐，五跪啊，菩萨都行礼啊，五跪啫，双膝着地，长跪，合掌，白佛言，大尊。是地藏菩萨摩萨巨大慈悲啊！大师，你赞叹地藏菩萨啊？我系认识，我哋知道地藏菩萨摩萨啊，佢嗰个心啊，系一个慈悲心，圆满具足 大慈大悲心啊，你问观音菩萨的心是什么心呢？啊，慈悲为心，啊，具足大慈悲心。这个慈悲啊，对什么人慈悲啊？怜悯罪夫众生，怜是吧？爱怜啊，爱悯这个作罪受苦的众生，众生埋嘛，作罪有罪因，有苦果，作这个罪来受苦。今日呢，地藏菩萨有一个慈悲心，慈悲就救佢嗰个罪夫嘛，唔救佢罪夫啲咪慈悲心咧？慈悲心救人嘅罪夫，所以地藏王菩萨以呢个千万亿嘅世界化千万亿嘅身，因为作罪受苦众生唔系我哋娑婆世界，所有好多世界咧，我哋人都系作罪受苦嘅。所以以千万亿世界化千万亿身，所有功德及不是不咪地藏菩萨救呢个作罪受苦，当然都有功德。还有刚有智慧，还有刚有慈悲，我命啊有慈悲心，发生嗰个智慧救众生嘅苦，成就功德。所有佛苦嘅功德及不是以威神之力，地藏菩萨又不是以个威神之力，方可以救众生嘅罪苦嘛。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之佛自口弘音，赞叹地藏菩萨。我就土地天公呢，从此至终向到世尊嘅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之法嘛，佛佛道同，个个佛都系同一个心，同一个舌嘅。啊，好似呢个阿弥陀经，释迦牟尼佛赞叹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功德。哦，东方亦有无量恒河沙数佛，各以其国出光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成实言，以当众生当身至清净，不可思议功德。一切智佛所护念经，一切智佛都护念往生净土嘅经。一个佛二次赞叹，个个佛都二次赞叹。到你天啦，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讲，佢佛佛就道同啊。嗱，我闻世尊以十方无量智佛，以口就红音，一个佛一个口，个个口都唔同，系音声至相同嘅，系咪啊？我哋人咧个口都唔同啊，但有时嗰阵上一电嚟，大家个音声就相同啊。你念灵严咒，佢系念灵严咒；你念观音菩萨名号，佢系念观音号。我哋亦可以以口红音啊，以口红音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嘛。以口弘音念灵严咒嘛，所以十方无量之佛在土地天口也不同，音声相同，以口同音赞叹地藏菩萨。冇理由释迦牟尼佛赞叹其他佛唔赞叹啊，其他佛也一样啲赞叹嘅。嗱，赞叹地藏菩萨嘛，净是过去、现在、未来之佛。今日咧，十方佛。释迦牟尼佛以十方佛以口弘音赞叹，乜地藏王菩萨功德咪俾你赞叹赞咗咯？哦，赞唔赞？赞唔赞？正思唔好假思，正思过去佛又在眼前，现在佛又在眼前，未来佛又在眼前，三世佛悉。地藏菩萨功德又不能忍，不讲唔晒。向者又蒙世尊普救大众啊！向者就刚才又向到世尊普救大众，欲即系欲醒人未曾称赞，欲醒嚟称人赞叹地藏利益人天等善。嗱，地藏菩萨有这么的功德，所谓。三德地藏的功德，用这个三德地藏功德利益人天等事，为现世尊为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称扬地藏不是意思啊！我为现世尊，世尊 啊你快点讲呢，你说称扬赞叹地藏菩萨利益等事，欲想讲啊，现在讲挺好了， 免曬先，未現在，未未來，一切嘅眾生清揚地藏不是時，令天龍八部佔乃獲福。清涼地藏呢，地藏菩薩呢，佢救眾生嘅罪苦嘛，有不是意思嚟救眾生罪苦呢，佢令到天龍八部都離苦得樂。天你就唔好話上天就冇苦，天亦有苦嘅，天有五水上現嘅苦嘛，天臨命中的時候佢就苦咯，比我哋人更苦嘛，佢人呢死的時候唔知道咩時候死，天知道呢，嗨呀，咦，七日就死啦，阿明佢今晚都唔使瞓覺，七日佢就死啦嘛，佢知道自己死呀，所以天人亦有嗰個生老病有五歲上現死個苦嘛，所以令呢個天龍龍入苦嘛，我哋未曾做龍嘅。我哋又唔想做龙嘅，但你又唔容易俾你做到龙。龙能行文之意啊，龙呢临死的时候有苦嘅，死的时候你个日本菜啊，俾呢个金大鹏金翅鸟食咗佢，大鹏金翅鸟啊，抛到大海两副翼一拍，海水就分为两边，龙宫呢就在眼前，哎呀，边个龙，边条龙啊应该死啊，佢就一掟就掟咗佢。就吃得了，即是龙呢亦有痛苦的，八部呢就是夜叉罗叉跟罗罗过后罗叉，这个天龙八部呢有八部，八部属有的属于鬼，有的属于神，有的属于畜生，天龙八部占乃获福，假如这个天龙八部都有苦了，怎样来苦呢啊，佢能够占乃地藏菩萨，佢就离苦得乐，离占乃莫福，莫福就离苦，离苦就莫福。不过观世音菩萨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一天一龙，一男一女，一神一鬼，乃至六道罪苦众生，闻以明者，见以形者，念慕以者，赞叹以者，时至终生以无上道，必不退转。我咪轮到世尊，又赞叹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极乐世界一个大菩萨，不过佢能够分身，当我哋娑婆世界，寻声就救苦，救苦就寻声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过观世音菩萨。以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有咩大因缘啊？救苦嘅大因缘咯。娑婆世界啲众生在苦嘅，观音菩萨咧就嚟寻声救苦。娑婆世界有苦啲众生啊，个个咧都欢迎，个个都系观音。南无观世音菩萨，个个都系观音菩萨。所以娑婆世界啲众生以观音菩萨。大有因缘，一天一龙，一男一女啊，一神一鬼，乃至六道最苦众生。我哋娑婆世界啲众生咧，边种人有苦啊？共观音菩萨有缘，天啦、天人有苦啊，龙啦、一个龙啊，怕呢个金翅鸟嚟食佢，嗌观音菩萨，嗰个金翅鸟食佢唔到啦，暂时食佢唔到。如果佢唔嗌咧，就危险。佢不妨嗌，开阵时成就佢咧，帮佢念念佛个法门。呢个龙嘅亦嗌观音菩萨。男女，而家我哋呢个世界啊，呢个男知同埋女知，边个唔求观音？不过有啲人咧，平时就唔烧香，急时就跑佛镜。有苦啲时候咧，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如果冇苦啲时候咧。唔拜都唔拜下，咁样咧都唔得噶。平时有烧香，急时咧就菩萨保佑啊。如果平时你唔烧香，急时叫菩萨，你唔急咯。所以咧， 一男一女耶，有平时念观世音菩萨，得时耶就求得金莲。一天不一，一神一鬼，神亦有苦，神都唔及天呢。神呢，像我哋人以上，天以下，水神、火神、风神、草木神、山神、地神。这个神的何所呢？虚空神总是在天以下人以上，不过有时神呢他都好啊，这神的时候变为大法师讲经啊，这神力又来向经，这人那个头顶呢是这神向经。日鬼鬼呢就鬼就不及人啊，人就属于阳间啊，鬼就属于阴间啊。这个地方阴阴都无阳光的地方啊，差不多都是鬼字的多了啊。这个阴地方啊属于鬼字嘛。有时的鬼一片来向境啊，鬼向境啊你看不到，有天安的人就望到了。鬼啊从哪个地方向境？从地下空出来，即人的脚底下呢，这样的鬼了。人的头顶呢太神，人的脚底下呢那些鬼啊，他是来向境的。所以日神日鬼，那鬼有苦啊，人亦有，神亦有难呢。既然间有苦有难呢，观音菩萨就来救，他就会求观音菩萨来救。乃至六道罪苦众生，乃至者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乃至六道，作罪受苦众生，闻以名者，闻得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啊，个个呢就称人赞叹，真南无，南无即系皈依啊！啊，大家呢就个个都要皈依啊，皈依观世音菩萨，即系称为南无观世音菩萨。闻以名者，见以形者，加如日男日女日鬼日神呢，见到观世音菩萨嘅形状啊，即系阳智净水啊，手执阳智打个净水瓶。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今天呢见观世音菩萨的形呢，个个都礼拜。念无已者，念无呢有时想念观世音菩萨。好像我们前几年想念观音菩萨普陀山想了几年呢，然后先去得普陀山来朝普陀山。不知道想念呢有什么功有功德想念到普陀去拜观音一到普陀呢，阿弥陀到这个凡音道见到观音菩萨现身，加上我们平常念无念无念无想念想念菩萨呢，阿弥陀阿弥陀得到感应念无者念无已者念无已是佛讲的，已就讲这个观音菩萨。好多天龙鬼神个个都想念观世音菩萨啦，叫做念无已者，赞叹已者啦。好多人都请人赞叹观音菩萨救了我出苦行观音菩萨也救了我的难观音菩萨也救了我的病观音菩萨令我得聪明智慧，谁个不请人赞叹？赞叹已者，视之众生以无上道，必不退转。既然间称人赞叹观音菩萨，以菩萨有言，菩萨就赞报嘛，即菩萨赞嘛。罗汉也是赞报嘛，罗汉赞嘛，基友也是赞报嘛，标尼也是赞报嘛，呢、这个就凡圣赞嘛。咁样以呢、这个。以这个菩萨赞有言今天呢由菩萨生生世世来教导呢，那名呢这个善男子善女人以无上道必不退转，上生人天最受妙乐，常常呢不会堕落做鬼做畜生入地狱 佢想念觀音菩薩嘛？一個想念觀音菩薩啦，假如閻羅王叫佢做鬼，佢一念觀音菩薩咧，嗰、那個鬼就唔見足咯，係嘛？做唔到啦。一個假如有啲業力叫佢做畜生啊，一念觀音菩薩咧，哦，呢、這個畜生啊，佢做唔成啦。啊，入地獄個梗啊，唔使講，一念觀音菩薩咧，地獄嘅個門都關埋啦。所以咧，佢想念觀音菩薩。絕對不會墮落做魔鬼做畜生入地獄上生人天上生在人間天上上在人生呢他就想念觀音菩薩他那個心呢以觀音菩薩的心是相同的多多少少的慈悲心智慧心所以呢這個人呢有菩薩的心腸在人天在人天路上呢他具足受人丹天上微妙的快乐，呢种人呢，好心啊，得好报啊！佢啊，嗰系想念观音菩萨咧，佢有菩萨嘅心肠，所以生到人天路上咧，具足嚟受微妙嘅安乐，因果正数，依佛受记，在人间嗰面咧受乐啦。咁有时咧，以佛有缘，以佛有因咧。他就俾佢見佛聞法，見佛聞法啊，發菩提心，有菩提心啊，修行，修菩提之因，正菩提之果，因果正熟咧，嗰陣時就碰到佛受記，啊，唔可以菩薩受記，菩薩唔負責個人受記，一定係佛嚟負責受個人受記，冇一個佛出世咧，都是被眾生受記多份。人果正熟的以佛受记，以甘具大慈悲，暖悯众生，得天龙八部，听唔顺之地藏菩萨，不是以利益之事。你今日呢嚟问法，系利益众生而问，为他而问，具足大慈悲，暖悯众生，天龙八部咁样嚟问，啊嚟斥问，听唔顺之。地藏菩萨不是以利益之事，地藏菩萨以咩功德嚟度众生呢？以呢个波耶德、法身德、解脱德，即大豪相光，大就法身啦，豪相咧解脱咧，光明啊波耶咧，用呢个三德嗰个功德嚟度众生，所以叫做不是以利益之事，以当谛听。唔敢失子，观世冤言，非言太尖，言教欲闻。观世菩萨话：未言，未一成，答应之前，答之初，哦一成，非言太尖，言教欲闻。我可愿意，可爱教，欲相听闻，地藏菩萨度众生的功德。得个观世音菩萨，未来现在自世界中有天人寿天福尽。而家讲六道之中讲呢个天道，先能讲天，阿人就多啦，天亦有啊。讲明地藏利益人天啊，佢未来即讲而来灭道之后就讲未来啊，现在。世间还在就讲现在啊，啊未来现在自世界中，唔知我哋娑婆世界，所有星球都系一个世界，有只有天人，呢、这个天人咧，呢、这个人唔系讲人喎，天上嘅人，天上嘅天王，天王之人，天上嘅天子，天子之人，天上嘅天女，天女之人啊。讲天上嗰个人啊，天上嗰个人呢，受天福尽，只能讲呢个六欲天、四天王天、粗利天、夜魔天、到宿陀天，啊，佢个福都会尽啊！四天王天个福一千岁，啊，一千岁尽啊，系咪啊？咁样咧，粗利天咧亦不过二千岁，二千岁个福会尽。所以有志天人受天福，天福享尽啦，方面啊，方面啊，天福享尽啦， 係咪臨死的時候咧，佢有個相貌嘅，有五歲相年。咩叫五歲呢？頭上呢、這個化就萎咗啦，定陣嗰個頭上嘅化好新鮮啊，頭上嘅化殘萎化咗，死上現前。第一個歲，第二咧熱下流汗，即係覺得帶出汗，平常冇汗噶嘛，嗰啲汗咧都唔係香啊臭噶嘛，覺得帶出汗咧，係啦，死上又現前啦。第三咧，個得牛滾座，佢坐在嗰、那個北，坐在呢個王，坐在嗰個天座嗰字啊，周身都唔舒服，唔想坐，係嘛？咁樣啦，又係睡上現前啦，得牛滾座，平常嗰個座咧，佢而家坐唔落嚟，坐得周身都唔舒服，得牛滾座。第四咧，天女舍利，講呢個六欲見。一个天之后好多天女啊，但系天女啊，见得佢差唔多死啦，我话你走，唔睬佢，走到别个地方去。天女又舍嚟，呢、这个又系死相现前啦。第五咧，衣服蒙垢，平常嗰个衣服又系莲花服嘅，唔染呢个泥尘。呢次唔系啦，呢、这个衣裳咧蒙嘅嗰个尘垢，染得好多尘。这个又是水上现前的，所以有五水上现那段时呢他知道天人啊有这个宿命同有这个天眼同，有天眼同呢他害了自己，害了自己呢死的时候生在哪个地方呢，假如生来做人他都欢喜，或者再来生来生天他都好，如果是做畜生做恶鬼佢就苦咯，未生就苦咯，即系或有堕于恶道之啫。有啲天人啊，五岁上现，用嗰个天眼嚟灌一灌，啊，谁不知死得就做畜生，难免佢就苦咯。所以